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 你有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就会讲一下一个叫启德河的活化计划，其实跟文化水道都很有关系的。就请来郑炳雄教授，就是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社区营造学社总监的。咁我同佢讲下呢个计划点解咁重要，就係同佢现时生活都好有关系啦，亦都係讲到呢条河道改善呢其实可能成为一个蓝本，对香港其他河道啊甚至外国呢都可以大家一个参考作用嘅。咁或者郑炳雄先生你讲下自己介绍自己先。 好啦，我个郑炳雄啦，我其实小嗰阵时呢 Wallace 啦，咁我小嗰阵时呢就喺东头村23座长大。咁呢就当时呢就好记得印象好深刻，少少小个时候呢就面对住个河啦，即係而家叫河啦，以前叫做臭坑渠啦。咁好深刻嘅印象，即係但係当时好顽皮，成日都走落去玩，即係唔怕污糟咁走落去玩。咁今日諗返都幾嚇人啦、啊、咁、但係今天去到嗰條而家叫啟德河嘅地方呢，咁、個環境呢就真係好大嘅改善。咁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感觸啦，因為以前唔得嘅，污糟嘅，而家變咗乾淨嘅，係有生態嘅。 咁講下呢，其實呢都歷史俾大家認識啦，其實叫啟德名渠啦，亦叫倫津河啦。講下同埋牙前圍村嗰個關係俾大家認識多啲好嗎？ 好啊，其實呢我哋即係之前我都冇乜印象，即係大概係條咁嘅臭坑渠。咁但係幾年前呢就因為一個機緣巧合啦，當時有區議會嘅一啲議員啦，同埋一啲議員啦，就話不如落嚟睇下個地方啦。咁我哋落去睇啊，結果呢就發現呢條而家今日我哋叫做啟德河嘅地方呢，就係、是、有好多生態喺度。咁而當時我哋點解叫佢啟德河呢，其實當時都係蒙查查咁拿住個牌落去叫佢重新命名叫啟德河，因為個 idea 呢就個諗法呢就係話令到呢個印象一般人對佢印象有所改觀。咁其實呢個幾年後啦，今日睇返呢其實真係有改變。咁呢個所謂命名呢，其實由一個叫啟德名渠嘅地方叫做啟德河呢，其實將嗰個概念呢係倒轉咗。以前呢我哋所謂嘅背向呢個河，因為污糟嘛，大家都唔想面對佢。甚至呢在2003嘅時候呢，政府呢就批個錢呢就諗住冚咗佢嘅。咁後尾因為區議會嘅一個即係反動嘅一個建議呢，就話喂不如俾啲時間俾啲機會去重新睇下呢條河究竟有咩可能性。咁當時我就有參與啦，俾一啲意見啦，亦都係慢慢研究咗呢條河呢其實好有生態價值。點解有生態價值呢？原因呢就係話佢係一個佢啲水呢其實喺沙田嘅水廠嚟 㗎。 咁而經過呢個地方呢去返維多利亞港，經過即係啟德機場嘅附近啦，去可能去翻落個維港啦。咁就係呢個咁樣好簡單嘅流向咧，就令到好多生態咧慢慢翻翻嚟啦。因為咧嗰啲水咧唔係絕對乾淨，有一啲我哋所謂大腸桿菌啦。咁亦都相對嚟講對啲魚類咧係一啲養分。咁有魚就當然有雀仔啦。咁慢慢成個生態而家翻翻嚟。 種植下啲植物啦。 冇錯。咁而家我哋即係過去幾年咧，同渠務署啊，同埋區啊，喺度去合作，去所謂打造啦，或者一個重新再想像翻呢條啟德河可以點樣做？ 有啲學習好似韓國咁樣蒸雞橋咁樣，好舒服，啲人可以傾下偈啊，休息同埋減低個温度啦， 減低2至3度咯。咁其實呢一個都係韓國嚟講咧，佢係比較我哋前幾步啦。咁但係個喺個角度上面有少唔同，因為佢係一個政府主導嘅項目，咁亦都佢啲河呢河水呢其實係一個所謂嘅人工嘅水嚟嘅。 冇錯， 係旱乾抽出嚟然後再分返。 咁本來變平路啦，就整返。 咁反而我哋而家啟德河呢更加我哋所謂嘅更加真實啲，因為佢係有一個污水變咗一個清澈嘅水，或者相對清澈嘅水。咁亦都我哋成個行動呢都係有一個所謂民間主導嘅一個諗法。咁成個當然有一個借鑑嘅作用啦，咁同時間我哋都有一個所謂嘅創新嘅一個諗法喺度。 好啊，我先去睇啲相片先，可能睇下你啲相片就知道以前嘅歷史啊，各方面嘅俾大家知道更加多。 嗱，呢啲就我小朋友嘅年代啊，嗰個環境啊，香港就冇乜嘢地方玩嘅啫，所以臭坑渠都係我哋一個地方去玩嘅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 咁咧，當時咧，成個東河村咧，大多數都係呢啲咁嘅七層大廈啦。咁、大家都係望住個地方，冇乜地方去玩。咁結果咧就係、 即係 落街玩啦。 我嗰時見到個樓層咧，好得意喎，係咪？大家通曬㗎。 係啊，其實當時嗰個氣氛其實都幾好嘅，即係話我哋所謂鄰里嘅關係好好啦。咁但係反觀而家我哋嘅公屋咧，就有少少即係轉咗分， 少咗空間， 少咗空間，自己可以吸閂埋門。自己做事，咁所以我覺得點解啟德河咁重要？我哋希望有一個公共空間嘅社區裏面，重新帶引翻啲人咧，吸引翻佢哋， 係啊，咁我下一張就睇下啦。 咁呢個咧就我哋當時做一個呢個計劃嘅時候一個剪影啦，咁嗱，你見到個路牌咧，其實都我哋作出嚟嘅，即係一個想像啊，有個叫啟德河嘅地方咁。咁而家咧係政府都變咗一個 認同咗， 亦都係一個新嘅名，即係變咗一個正規嘅名。 咁但係當時都唔容易，你點去能夠即係爭取到是成24亿呢、這個工程係一個好長，當然唔係俾曬你啲啦，但係呢個24亿嘅改善呢、這個。即係叫綠，即係叫水化文化對嘅對 其實咧就唔係我，即係啲錢唔係我嘅、即係其實咧當時咧就係有應該咁講，嗰24亿咧基本上咧係渠務處嘅一個公務嘅費用，就係將即係應該咁講係一個問題變咗一個轉機。當時嘅問題係咩咧？就係話喺黃大仙大成街市附近咧，每年咧喺豪雨嘅時候咧都會水浸。咁變咗由渠務處角度呢個公務工程嚟，咁去擴闊佢排洪嘅作用。咁但係當時我哋就話反對佢，點解反對佢咧？就因為佢純粹一個工程，就冇考慮到我哋所講嘅公共空間嘅諗法。咁我哋曾經咧就上信反對嘅。咁後屘我哋再同渠務處溝通嘅時候咧，就話好啦，我哋可以同你一齊合作去諗件嘢。喂，你唔單止係一個工程，應該係一個社區嘅建設呢個諗法。咁後屘慢慢我哋所謂嘅洗腦嘅作用啦，大家後屘溝通得好好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借用咗佢呢個公務工程嘅費用咧，一方面係改善咗個排洪嘅作用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變咗個所謂公共空間，一個比較特別啲公共空間，因為我哋一般嘅公共空間咧就可能一個花園啊、公園啊或者球場，但係我哋而家呢次嘅一個改造咧就係話可以借用咗佢啲工程費用咧，變咗個有水體嘅綠化空間，亦都有生態價值嘅。 但係當時你貫穿嘅嘢唔係咁簡單嘅，你諗到即係黃大仙啊，其他區做一個綠廊啊嘛，跟個概念係點能夠即係俾佢認同啊？呢、這個係能夠對四周環境係更加好，同埋貫穿幾個區域可以行到去咧。 嗱，當時其實最好初期啊，大概2006年嘅時候咧，我哋做過一個諮詢，亦都做過一個研討會嘅，咁就係將以啟德發展，即係話而家嘅機場發展咧，作為一個核心，將同三邊嘅地區，包括觀塘區啦、新蒲崗區啦，同埋土瓜灣區咧，點樣連結起上嚟？咁當時發現有兩個最主要嘅原則，第一個原則咧就係話，其實要貫穿曬呢幾個區，通過一個即係有機嘅結合，可以呢幾個區連接為一體。第二點咧就話，點樣去借用現有嘅一個所謂文化，或者歷史嘅一個基礎咧，去豐富起上嚟。咁呢一樣嘢其實都是一個空談啦。咁後屘我哋發現咗啟德河咧，正正可以做到呢兩個角色，一就係話可以將人去連結，第二咧就可以將所謂歷史文化嘅一啲元素結合起上嚟。咁所以當時我哋又發現咗啟德河呢個可能性嘅時候咧，就開始去鑽研究竟啟德河可以帶來到啲乜嘢嘅益處。 咁當時好啦，你咁講咧，都要一定要好多唔同區議會去認同呢件事啦，甚至一啲居民都會認同，甚至學校都要參與一啲活動啊嘛。咁你點去做咧？當時 係嗱，我諗第一步咧，嗰陣時咧就係有一張宣傳單張嘅，我哋就印咗10000张，就周街派，就話呢度叫啟德河嘅東西。咁咧就通過黃大仙區議會啦，佢哋去分發喺唔同嘅居民。咁大家第一步就認識到啊，呢個咁嘅地方，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咁當時都唔係一個真實嘅嘢嚟，因為當時只不過名渠啦。咁後屘我哋就話，我哋可以通過唔同嘅過程咧，將佢可以更加優化，更加可以變咗人可以使用得好啲。咁所以一路去做一啲研究啦，甚至我哋入到學校啦，唔同嘅中小學啦，去講解釋究竟水體文化喺呢個地區裏面可以起到咩作用。咁慢慢經過唔同嘅時間同埋去同佢哋溝通咧，咁好多時個社區，尤其是學校嗰啲群組咧，就慢慢去接受，甚至咧佢哋去開始重新去想像將來啟德河點， 咁我哋亦都舉辦咗好多唔同嘅作文比賽啦、攝影比賽啦，或者係一啲小朋友嘅一啲繪畫啦。咁、通過一啲咁樣嘅軟性啲一啲嘅形態咧，去將呢個信息咧帶翻去學校裏面。 係，咁我想問下你最終個目的呢個計劃，其實個目的當時係點樣？嗱、冇人有知道咩叫綠化，即係嗰個水道文化啦。咁你點去能夠真係俾大家？好清楚睇到嗰、那個 visual 或者係個 mic 知道、啊、你個諗法係點樣樣？ 係，其實都難嘅最初，但我哋喺好初嘅時候咧，呢本係第一本書咧，咁我哋都確立咗三個層次嘅。咁三個層次係咩咧？第一個層次就係話我所講一個環境環保嘅一個信息。咁、大家見到嗰啲雀仔飛過，魚類喺水面。即係唔使講㗎啦，大家都認同到。第二點，我哋希望咧就話第二個層次咧，就話通過呢一樣嘢咧，我哋衍生咗所謂教育。咁喺2011到2013年嘅期間咧，呢一樣嘢我哋推動緊，就係話咧，我哋將個環境教育咧結合翻而家佢哋唔同嘅學校嘅一啲課程。尤其是喺視藝科啦，或者一啲科學嘅科目裏面咧，去同呢條啟德河咧嘅一啲元素去結合上嚟。咁其實都某程度都幾成功嘅，因為佢哋都好中意嚇，去做好多嘅展覽啊，或者佢哋有甚至有啲課程咧係以啟德河作為一個基礎去做。我記得佢後屘啲老師同我反映翻啊，好似嗰個 DSE 嗰啲問題都係用呢樣嘢，咁我覺得啊幾好喎咁樣。咁我諗而家我哋呢個階段咧，即係當嗰個渠務工程咧接近差唔多完成嘅一個階段咧，其實我想就係話，我哋係第三個階段啦，就話所謂嘅水體一個文化喺個城市裏面點衍生一個作用。 咩叫水體文化？你要啲人問具體啲。 嗱。都係抽象嘅，不過如果具體啲咧，就話其實我哋點樣去同個水衍生一種情同埋景嘅關係？因為正如我所講啦，小時候嘅時候喺廿三座居住啦，咁其實當時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有水咧。當然佢當時係污糟嘅，但都係有一種吸引力嘅，係嘛？即係親水啊，親水文化咧，其實親水呢樣嘢咧，其實係一種與生俱來嘅一種天性嚟嘅、只不過啲水係乾淨定污糟咁解啫嘛。咁如果啲水係乾淨，而我哋又可以能夠達到個親水呢樣嘢咧，其實咧就將我哋嘅人嗰個基 人同大自然嗰個 大自然互相去結合翻上嚟。咁、當然今天我哋都係未去到一個水平咧，就係話。真係可以落到個嗰個啟德河度，因為仲有一個所謂嘅防洪嗰個要求啦。咁我哋希望咧，慢慢我哋同渠務處啦，或者嗰、那個唔同嘅社區嘅結合咧，揾到啲方法可以一方面可以達到防洪嘅要求，另一方面咧可以令到人咧可以落到水去親近， 即係親近啲，即係好似韓國咁樣落去摸下水。係 啦，因為我哋都好感觸嘅，去到韓國清溪村嗰度咧，啲人真係落到水，甚至咧我都試過同啲小朋友咧剝咗鞋行落去， 冇錯。 係啦，咁最主要就係話，因為點樣去做到防洪啫嘛，即係話防洪好多種方法嘅，一種可能係警戒、警告性嘅。或者另外一種係防禦性嘅，咁而家佢做咗工程咧，就將嗰個洪水嗰、那個水，即係個水個高度咧，能夠控制起上嚟咧。第二點咧，我哋可唔可以希望可以做到一個警號嘅方法？因為好多其他城市嘅一啲防洪措施咧，都係可以參考嘅呢、個方面。 好，咁我哋睇下啲相片都繼續。 好啊， 等大家認識更加多。 嗱，呢啲我哋喺過程裡面咧，其實就慢慢抄翻佢以前歷史照片啦，甚至一啲草圖咧，當時英軍畫嘅草圖，咁都好明顯咧，見到啟德河咧同埋而家嘅亞前圍村咧係混為一體嘅，即係。喺條村前面有條河咁樣嘅關係 咁、當時你有冇去亞前圍村去玩下，去同佢接觸下啲居民？ 有啊，其實當時仲有居民喺度居住啦，咁、我哋都同佢哋有啲即係交談啦。咁其實都有啲居民咧都覺得亞前圍村係一個好長歷史嘅地方，咁佢都好有感情嘅。咁、所以咧，我哋見到佢哋要重建啦，或者去再重新發展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嘅感觸嘅。咁所以今天咧，其實今日有少少轉機啦嚇，就係話咧，當佢發展亞前圍村嘅時候咧，開始發掘嘅時候咧，原來好多寶藏喺底下，係啦，好多寶藏喺底下嘅，有好多唔同歷史嘅一啲遺跡喺度啦。咁、所以我希望咧，能夠我哋發掘得更多，而呢一種歷史咧，其實都有幾百年嘅歷史嘅，希望咧可以更加令到多啲人認識，即係唔單止係個村嘅村民認識，更加希望係一個香港嘅歷史啦，因為。以前就話香港有一條漁村，咁我諗香港唔單單有一條漁村，仲有歷史嘅。咁呢個其實係見證緊香港幾百年前有比較發展嘅文化，已經有發展嘅文化。咁所以係一將香港嗰個深度咧提升咗。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嗱呢度咧就我哋嗰陣時咧亦都參考咗，原來咧喺呢個區域附近咧有好多唔同嘅村啦，亦都唔同嘅鄉藥啦。其實好多為好多而家仲有部分嘅，但係唔多啦，因為現代發展嘅關係咧，好多舊嘅村落咧都拆毀咗。 冇錯。 咁但係好多而家佢哋啲鄉里咧，即係所謂嘅村藥，佢仍然有一個存在嘅。 嗯。嚇、啊。村藥嘅意思係十三條之間個村藥啊，係定係？對外的抗衛啊，定係為咗乜嘢咧？當時 我諗有兩個原因咧，當然一就係抗衛嘅原因咧。咁、其實呢一種村藥咧喺新界都好多嘅，即係話佢喺附近嘅村、其實佢走埋一齊，佢可能有時係做打照啦，有時可能有啲 保 衛作用啦，亦都有一個所謂我哋所講 alliance 嘅意思啦，即係佢哋嚇聯盟嘅意思啦嚇。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 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第一張草圖啦，有16個點。咁而家咧慢慢16個點，原來逐個點都差唔多， 做好咗， 差唔多即係仲爭一兩個點啦、 我要跟你行一行，真係正式跟你由頭講至行。 由2006年到今天，講緊都係12-13年嘅時間啦。其實都係慢慢形成到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圖像啦。咁、當時嚟講，我哋覺得都係好夢幻式嘅諗法。咁今天睇落，都～接近真實 咯，係啦，冇錯。咁下一張啦，就睇下啦。 嗱，呢度就係我哋由最初個第一張圖啦，變咗再擴展咧。後屘喺機場再發展嘅時候咧，又掘得多啲，就發現咗龍津橋，亦都有附近嘅宋朝遺址啦。咁、所以呢幾個歷史嘅遺跡咧，同埋龍津河或者即係而家叫啟德河嘅地方咧，其實可以貫穿為一個所謂嘅步行嘅區域。令到人咧可以喺貫穿喺唔同區域裏面咧理解同埋去感受呢個區嘅歷史咯。 當時咧其實個設計有冇都係有呢個咁嘅意念，就係、是、貫穿唔同個區域咧，即係以前個規劃嗰陣時候。 嗱，其實最初個草圖，我哋正如我所講啦，我哋做咗一個研討會嘅時候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點樣借用現有嘅一啲歷史同埋文化嘅元素，去將呢幾個區去連結喺一齊嘛。以前啟德機場係冇嘢㗎嘛，即係走曬之後冇嘢㗎啦嘛。咁點樣去將佢變咗重新有人氣同埋可以貫穿呢？其實而家我哋發現咗啟德河呢，其實由舊區係即係轉去新區裏面。只要我哋點樣行穿去呢度，同埋以佢作為一個核心呢，貫連起唔同嘅元素呢，其實呢個區域嘅一啲文化元即係一啲文化嘅一啲點滴呢，其實好容易呢去俾人理解囉。咁亦都有其實我哋喺個過程都發現咗越嚟越多嘅好豐富嘅一啲文化元素啦，包括電影文化啦。 係啦，你上次之前都做過一啲嘅戲啊，或者喺嗰度做過啲表演咁樣。 電影文化啦，甚至一啲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所謂嘅比較基層啲嘅草根文化喺呢個區域咧，因為以往呢個區域咧好多係貧窮啲，或者係喺戰後嘅移民好多集中喺呢度。咁、其實都好多故仔可以講嚇。 可以做可以一人一劇場啊，或者唔同嘅演出咁。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 嗱，呢個就再擴展到去到土瓜灣，甚至其他闊啲嘅區域啦。就係話咧，我哋點樣當時我哋點樣去構想一個所謂教育，就用呢個區域作為一個藍本，去發展唔同嘅一啲範疇，包括係喺歷史啦、地理啦。甚至我哋所講嘅英文，甚至中文嘅一啲教育咧，都可以用個地區作為一個參考。咁其實呢一種教育模式咧，當時我哋都俾過一個建議俾政府啦、教育局啦。當然我哋好似比較顛覆性啦，佢未必接受我哋嘅諗法。但今天咧，2019年 啦， 又好似有啲轉機喎，因為我哋而家今日咧，好多學校咧，有啲名校啦都係睇緊芬蘭嘅教育，芬蘭教育點咧？芬蘭教育冇課本嘅，佢就係以一個地區嘅所謂嘅 evidence base， 即係一個現象或者一個 phenomenon base 嘅嘢，即係一個現象咧，作為一個出發點去教啲學生。咁當呢種潮流或者呢種教育模式慢慢被多啲人接受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呢個模式咧就 workable 啦。 我希望咧，我呢個係我下一個階段嘅努力啦。 即係等於我做緊呢啲可能唔同嘅區，譬如而家做緊筲箕灣區，都係希望啲人去落區。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都好豐富啊嘛。香港而家慢慢其實我哋嘅歷史慢慢多啲人講，多啲人去接觸，同埋多啲人去豐富起佢上嚟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元素，好多元素。咁唔係單單話我哋係咁淺薄嘅一個歷史咯，我覺得。 啱。同埋每一區其實都係有自己特色。 係冇錯。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 嗱，呢幾個就重點啦。我哋點樣可以重新去發展一個所謂可持續嘅美學？點樣與何對話？亦都可以點樣從一個當代嘅文藝嘅觀點咧，去欣賞我哋周邊嘅環境。呢幾個就係我哋一路前進嘅一啲支撐點啦。 嗱，呢個比較有一個有趣啲，我想知嘅就係你所謂嘅帶落。首先你就講嗰樣嘢係咪就係因為你去接觸水，有水體文化，而係令到你可能同呢個大自然環境有個建立一個關係咧？ 係嗱，呢個其實都比較抽象啲嘅諗法。喂，因為何唔識同佢講嘢㗎嘛？係 啦係啦， 佢唔會同佢談情説愛，只係你同佢談情説愛嘅啫。咁但係我哋後屘咧。第一間我哋會有啲圖像咧，好得意嘅就話，我哋真係去聆聽條河聲， 即係聽聲音啦，畫 畫。一般嗱，一般人咧就即係我對住河咪對住河咯，望住佢流嘅啫嘛，最多係咪？咁但係咧，我哋後屘咧通過一啲藝術家嘅參與咧，其實咧呢種對話咧係更加立體化起上嚟。或者我哋等間再講啦。 好，咁下一張就睇睇啦。 呢個頭先我講 環境教育啦， 我哋點樣去？我哋出咗啲書啦，係啦，呢個第一本書， 係啦，最早期 其實呢個就好初期嘅一本書，就將我哋將一啲初步嘅諗法咧，就結合起上嚟咁樣啦。咁就係一個宣傳嘅作用啦，亦都俾人多啲。呢個就我哋所講啦，教育嘅模式。 呢個都好複雜喎，呢個唔係好簡單嘅。 係複雜嘅，但係咧佢有一個好核心嘅諗法，就係話咧個中間個點係乜嘢咧？我哋所謂嘅 cohabitat 一個共生嘅概念，就係話咧環境。同埋我哋人呢其實係一種嘢嚟嘅，我哋係要適應，或者我哋會同個環境呼應，我哋係唔係要侵略個環境，環境係可以去返我哋身邊嘅。咁其實啟德河正正呢就有一個咁樣嘅可能性。咁周邊有唔同嘅一啲元素啦，包括係一啲綠色教育啦、綠色藝術啦，諸如此類啦。咁然後你再開始衍生唔同嘅議題，即係外一環就十個議題，咁但係最核心咧，你見到一個紅色嗰個地方咧，我哋叫 active learning， 就係話咧點樣可以引導唔同嘅學生，包括中學、小學，甚至係大人去做一個主動嘅學習。因為正如我所講，環境本身就係一本書，一個學習嘅一個課程。我哋只不過我哋冇開放起俾唔同嘅人咧去學習。咁我哋能唔能夠通過啟德河呢個案例又好，或者呢個實驗又好啦，去帶動成個社會咧？咁呢個就係我嘅理想啦。 即係好似荷蘭啊，我哋講起咧就係我見到人哋荷蘭就係帶咗細哥去個森林裏面，可能做樹、做啲屋啊、煮嘢食啊，各方面即係利用曬自然嗰自然環境去學習咁樣生活咁樣。 呢個正正就係我諗係幾針對性嘅，因為香港而家好多時候咧成日都話啲學生好大壓力，又話要考試點點點。其實我哋係咪要即 係 轉一轉嘅模式，即係令到我哋嘅下一代咧更開心啲， 意力更加強， 更開心啲，真係有一個主動嘅學習。因為你如果有主動學習咧，你會有更加會投入，而因為你投入咧，所以先學到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咁嘅循環咯。而家往往我哋就內於就話我哋要考試攞成績， 係啦，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要有一個比較另類嘅思維啦，去開放翻我哋呢個教育嘅一個門啦嚇，俾我哋下一代 嚇。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 嗱，呢啲就係過程裏面咧，我哋 即 係睇到唔同嘅書啦，咁希望可以影響到唔同嘅人啦 嚇。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 咁呢度咧，我哋都除咗我哋出啲書之外咧，我哋都揀咗大概有200米嘅長度咧，做一個實驗區嘅。咁當時我哋構想話呢個實驗區做乜咧？咁當時我哋就用一種叫做環境藝術嘅一個介入，去希望用呢個區去展示其實環境同我哋嘅關係點樣。咁我哋都喺個過程裏面咧係參與咗唔同嘅元素，包括有一啲藝術家啦，有啲建築師啦，有啲學生啦， 係 一齊去想像下呢個地方可以點做。因為佢哋當佢哋參與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過程，因為佢參與先知道，先理解到呢樣嘢同佢嘅身邊嘅嘢係息息相關嘅。 好啦，咁但係當時點樣大家去嗱呢樣嘢係啦，好話齋都要得到當地政府或者當地區域嘅人嘅認同啦，或者學校參與，咁當時點樣遊說佢哋可以咁被話呢樣個實驗係要做幾耐，成效係點樣樣咧？ 其實當時咧，我哋就攞咗個少少分定啦，就係環境局俾咗嘅叫做ECF 啦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Fund 啦，咁起動呢件事。咁咧就我哋當時就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啊， 因為你 都 未知個成效係咪？ 後屘咧就有個偶然嘅機會咧，我哋同因為通過區議會嘅一啲朋友嘅介紹啦，就認識到原來咧黃大仙好好喎，佢哋有啲叫校長會。 咁咧就有大概二十幾個校長咧，佢成日都走埋一齊去傾，究竟有啲大家去做啲乜嘢？咁我就參與咗佢哋嘅討論啦，咁亦都得到有啲校長嘅支持啦。咁後屘就將我哋啲計劃同佢哋介紹之後咧，咁佢哋覺得認同，咁亦都可以有一啲課程咧，包括喺視藝科啦，或者係一啲科學嘅科目啦，去滲透喺呢個諗法。咁佢哋嘅諗法咧，其實某程度都係對我嚟講好大鼓舞，因為正如我所講，頭先所講一個，我哋要進入一個學校嘅教育嘅一個系統裏面咧，其實都係比較困難啲嘅。咁但係通過佢哋嘅協助咧，其實咧佢哋又好欣賞，亦都好主動咁帶一啲學生咧去參與呢個計劃。咁所以咧喺當佢哋支持嘅時候咧，其實呢個計劃咧喺推進嘅時候咧好順利，相對地好順利。我哋唔需要係即係唔知點樣拍門，唔知點進入，因為好多時咧老師唔係唔想做。而係咧，如果校長唔俾一個所謂嘅一啲 blessing 佢哋咧，佢哋唔能夠啊，要加多嚿嘢啊嘛。咁我哋當時就話，我哋唔係加多嚿嘢，應該咧我哋 融入去。 嗱，你譬如你有十課，可能有兩課係講啟德學嘅，咁佢又可以容許到即係一個咁樣嘅形態合作。咁其實一個過程都幾有趣嘅，即係大家都學到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我諗佢逆地而處啦，因為老師有自己嘅難處，學生有自己的難處。咁我哋喺過程都幾得意嘅，即係我哋用一個比較有機嘅方法咧，同佢哋嗰個課程結合起上嚟。 咁當時啲學生你都參與，我見到有啲藝術作品都好靚噶嘛。當時一個圓圈嗰時，又佢又可以活化，又可以令到啲水淨化。咁其實佢諗嗰時候，未必個個都有嗰個知識㗎。當時雖然揾咗即環境局去支持啫，咁但你都要希望嗰樣嘢係做出嚟有成效。咁你點去測試咧？ 嗱，其實咧有兩樣嘢，一咧就係話我哋係唔係直接就咁話你要做乜做乜，反而咧我哋有個過程嘅。第一個過程咧就係我哋喺我哋比較有耐性啦嚇，成年咁樣喺第一個學期裡面咧，我哋就邀請一啲專家啦，或者一啲藝術家啦，甚至外國過嚟香港嘅一啲專家同埋藝術家，佢有啲咁嘅經驗，咁咧就帶動到學校嘅老師就做一啲所謂嘅 workshop， 一啲工作坊，咁咧去刺激老師嘅思維，咁然後咧佢哋喺第二個學期裡面咧，我哋咧有一啲本地藝術家同埋建築師咧。進入佢哋學校，同嗰啲學生同個老師一齊，同啲學生一齊去做創作。咁其實成個過程裏面咧，我哋冇一個特定你一定要做乜或者唔做乜，反而咧就係一個比較活潑啲同埋一個開放啲嘅一個系統啦。咁令到咧大家去想像一下可以點樣做啊？咁樣即係呢個過程，我覺得係比較有趣嘅，同埋即係唔係話咁一定係要有個成效，反而咧係一個喺個過程裏面大家去摸索。 好，咁下一張睇下。 嗱，呢個其中一個我哋喺學校大學裏面咧嘅一個摸索嘅過程。 哇，好多人喎。 咁我哋就即係喺當時我喺中文大學教啦，咁啊帶咗唔同年級嘅學生咧，就做一個好簡單嘅實驗，就我哋點樣由一邊行到另一邊起條橋，咁佢哋要用竹嚟起嘅，咁呢啲係唔同形式嘅模型啦，咁都幾有創意嘅。咁其中一條咧，我哋選咗出嚟之後咧，就起咗一個一比一嘅，咁然後做一個水上嘅電影放映室咁樣。 係啊，你都當時嗰個係，我覺得係，就都幾有趣啊。 都幾有趣啊！ 但係我真係拆咗啦。 奈何啦，咁希望可以將來一個真係有一個永久啲嘅地方 啦。咁就因為其實即係一次性嘅，真係冇參與到，係 啦，暫時冇辦法啦嚇。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睇下。 咁嗱，頭先所講生活共構，即係 cohabitat 就係一個重心啦。咁今日我見到啲魚咧，其實個都係好繁多啊。咁原因咧就有兩個， 真係要釣魚嚟啦。 原因就係啲水係真係 清咗 嘅。第二點咧，其實我哋後屘我喺過程裏面咧，亦都同一啲生物學同埋一啲人類學嘅一啲教授傾嘅時候咧，佢話唔係喎，香港以前咧喺啲河口嘅地方咧，即係鹹淡水礁嘅地方，好多烏頭魚，每年咧。烏頭魚係鹹淡水交界，每年都回流翻去咧產卵。咁呢啲你今日見到呢幅圖咧，其實就係大多數烏頭魚。咁其實我哋某程度上呢條河咧，某程度係孕育翻當時曾經失去咗嘅一啲生態。咁而家俾一個可能性咧，呢種生態咧重新再現翻出嚟。咁係咯，幾有趣嘅。 真係真實咁多。 真實嘅，真而家今日去都睇到咁多嘅，甚至更加大條都有。 好，跟住下一個。 咁啊有魚嘅有雀仔啦，啲雀仔都係貪食㗎嘛。咁而家今日我哋見到咧有啲好大型嘅雀鳥，包括有蒼鷺啦、小白鷺啦，或者一啲夜鷺啦，咁都係喺度棲息㗎。 但其實呢樣嘢好好，因為可以帶到啲人咧，可能即係教育咧，就唔使去到好郊區， 冇錯， 嚟到呢度可以認識下雀仔啊、魚啊， 好多 或者係植物啊或者其他嘢。 當時我哋都有啲學生咧就做一啲點算，即係有唔同嘅類型嘅雀仔啦，唔同類型嘅魚啦。同埋一啲唔同嘅生態喺度，咁都幾有趣嘅。佢哋後屘用一個藝術嘅形式表達翻出嚟。 嗯，好，咁下一張睇下。 嗱，呢啲就係啲小朋友咧，嗱，見到你佢喺咗條魚啦，同埋佢哋真係去好實地咁去欣賞緊。喂，呢啲佢喺學校側邊，原來有啲咁得意嘅生態嘅環境喺度啦。 嗯，好，跟住下一張。 咁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藝術家，一個意大利藝術家。佢咧就撒啲鹽喺地下。 我啲鹽。 係啊，咁點解用鹽咧？咁其實就係因為咧，佢後屘研究過咧，原來喺牙前圍村咧，佢當時有啲曬鹽嘅一啲工業嘅，咁佢用鹽作為一個媒體咧，去重新演繹翻出嚟。咁咧，咁當時有個阿婆啦喺牙前圍村執翻咧，唔好曬，攞翻去煮菜啦咁。咁都幾有趣嘅一個，即係同個社區結合嘅一個。 同埋佢好好，我覺得佢諗得好就係咧，取鹽同呢個社區嘅關係，做翻個 好似人形 有啲嘢，即係話俾呢個關係真係鹽同呢個社區嘅關係。 即係所以我哋需要啲藝術家嘅靈感啊，同埋一啲諗法啦。 係好有趣呢個，我都好欣賞。好，跟下一張。 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我一個交換生，佢係瑞典嘅一個交換生嚟香港嘅時候咧，咁我就帶動佢做一個研究啦。咁佢當時就對呢個啟德學系啦好有趣，佢就好佢用一個論文呢去研究佢。咁呢張呢佢論畢業論文嘅時候一個圖像就話啊，其實條河呢唔需要用好多錢嘅，用少少嘅改善呢啲水質就會乾淨返。甚至呢就最關鍵有兩樣嘢，你見到圖像好多雀仔，同時間好多人呢喺個水邊度喺度活動。咁呢個就係佢希望呢 啟德 河系啦一種將來如果要體驗啟德河更加成熟嘅時候咧，就話人咧係可以落到水邊，雀仔咧就喺你側邊飛嚟飛去咁樣。咁呢個咧，而家圖像咧好接近，今天我哋今日見到嘅時候好接近，係差一步啫，就係 點樣 去水邊係啦。咁我希望咧，我哋下次再訪問我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見到今日圖像，已經真相俾你睇， 係嚇。冇錯，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好，咁我哋啲綠色藝術咧，依家我轉頭咧，下一節翻嚟講多啲綠色藝術啦，同埋講下你成個演變點樣社區嘅反應啊，學校啲咩活動，啲學生唔係淨睇噶嘛，一定係有啲嘢做，咁可以分享更加多嘅嘢。 好啊， 下一節翻嚟再講。 OK。 好，我哋咧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最晚感謝祭，咁樣咧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噶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啲大家估下賣幾錢？$45，你點可以買咧？呢一套咁靚嘅大廚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咧？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咧係特價$88。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包汁梅海參花膠$228啫。五蛇羹咧，大家買過好多噶啦，今次再減價落去$158。仲有我哋啲臘腸咧、準腸咧，大家都知道好食噶啦呢個。我哋呢啲咧，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啦，咁過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買$68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咧，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咪係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